第五集，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，百无聊赖的秦城约了一圈，也没约到晚上一起出去吃喝玩乐的人。连李丰川和王少杰那俩小子也各有各的事儿。他又给纪初夏发了条微信，问他有没有空一起吃晚饭，对方很快回了：“ 我现在在拍戏，晚上应该有空。” 于是秦城胡乱收拾了东西就翘班了。对秦二少爷这种经常性迟到早退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精神，大家都已见怪不怪。毕竟整个公司都是他家的，谁也说不得什么。开车的时候收到纪初夏发来的定位，秦称直接把车开去片场。纪初夏是他嫂子，也是正当红的偶像明星。秦称跟他关系很好，时常会在他工作的时候去探班，多半是无聊打发时间。秦称到的时候，纪初夏还在拍戏，让助理来接了他进片场。秦称没有惊动人，随便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，接过纪初夏助理递来的咖啡，一边喝一边玩手机。 你怎么回事？ 等纪初夏放工、 我说了咖啡不要放糖，你听到了吗？那怎么还放糖啊？滚，不需要理由，滚。 正无聊时，听到前边断续传来的叫骂声，秦城抬头看到个穿着戏服的男演员正在大声喝骂几个工作人员。他随口问了一句纪初夏的助理：“ 那谁啊？架子挺大呀，骂人骂得这么响亮。”“ 一个空降的新人，脾气确实大，有后台的，嚣张得很。” 这种人在这个圈子里实在太常见了，自以为攀上了金主，有了靠山，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欺负几个工作人员不算什么，更嚣张的还敢跟导演制片人叫板。事不关己，秦称本没有太大兴趣，但在那骂人的小明星转过身看清楚他的长相时，他的双眉便狠狠地拧了起来。 荷兰？ 程少，你认识他？ 小助理很意外，随即想到那些捕风捉影的传言，又闭了嘴。有些事情是不好当着这位秦二少爷的面说的。秦称的神色有些冷，荷兰并没看到他，被导演叫走了。助理去帮纪初夏拿东西，秦称一个人依旧坐在那里等着。他身边不远处在搬器材的两个场务正小声聊着八卦。 哎，那荷兰不是就那男四号吗？又没是名气，怎么这么嚣张？ 背后有人捧呗，要不他一个36线连男四都不够格，没看导演都对他挺客气吗？ 哎，他金主谁啊？ 反正来头挺大的，听小周说前两天看到有人开了辆上千万的跑车来接他，似乎是霍家的少爷。 霍家？哪个霍家？ 霍家你都不知道？卓灵电子啊，就那个霍家，顶级豪门。谁知道这荷兰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纪初夏呢？人家有嚣张的资本呀。 秦城用力攥紧手机，心里翻江倒海的全是怒气。霍昭林可真是好样的，看上荷兰这种货色还闹得人尽皆知，就根本完全没把他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夫放在眼里。纪初夏与导演请了假，提早收工，和秦称一块儿去吃晚饭。点菜的时候，纪初夏问秦称想吃什么，却见他心不在焉，一副丢了魂的样子。 你怎么了？又是哪个不长眼的惹你不高兴了？你知道你们剧组里那个荷兰是怎么进来的吗？ 纪初夏瞬间了然。 你也听到那些风言风语了？你见过霍兆林来接他？那倒没有，那些传言也不一定是真的。算了吧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他既然半点面子都不愿意给我留，我也没必要一直这么窝囊。我会先跟他提解除婚约的，就这样吧。 他和霍兆林两看相厌，连普通朋友都做不了，更别提做爱侣，单方面求而不得实在太可悲了。纪初夏有些无言以对， 秦琛这状态明显就是失恋了。但爱情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一厢情愿就行得通的，他要是真能放得下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霍昭林走进家门时，已经过了吃晚饭的点。袅袅婷婷的贵妇人从二楼下来，笑问他： 昭林回来啦，吃晚饭了吗？我让沈姨给你留了菜。 不用，已经在外面吃过了。 霍昭林的声音冷淡，点点头就要上楼去，女人又叫住他： 你爸爸今天提起你和秦家少爷的婚事，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可以自己去跟他提。 我没别的想法，爸要是觉得时机到了，现在就结婚也可以，也免得再在外面听到那些莫名其妙的留言说我要悔婚。 怕是有误会吧，也不知道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话来，别闹得秦家有意见就好。 但愿如此。 霍昭林没有兴趣再与之多说，上楼回房去。他和秦琛这闹剧一样的婚约，整个家里最乐见其成的大概只有他父亲霍龙亨。原本也就是霍龙亨为了利益而主动向秦家提的联姻，起初的目标是秦琛的龙凤胎姐姐秦瑶，虽然最终的结果出现了偏差，但对霍龙亨来说效果却是一样的。至于霍昭林愿不愿意喜不喜欢，则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。但霍龙亨高兴满意了，霍家旁的人却不痛快。没有人愿意看到霍昭林和秦家捆绑在一起，霍昭林的那几个小妈和异母兄弟绝对不乐见这事能成。霍昭林身上的筹码越多，他们的机会就越少。有人处心积虑想要毁了他和秦琛的婚约，霍昭林并不意外，却不能不反感。无论他喜不喜欢秦琛，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不相干的人指手画脚。霍昭林知道那些莫须有的流言已经影响到了秦家和秦琛，所以那晚在游轮上，秦琛会质问他是不是想要悔婚。今天秦琛的大哥秦毅更是直接把他叫了出去，问他对这门婚事到底是什么看法。面对秦毅的质疑，霍昭林沉默了很久。 我不会悔婚，我愿意履行这个婚约。 你不用勉强，真的不想和阿琛在一起就算了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以后成为一对怨侣，更不想阿琛被欺负。 以后的事情谁都说不准，我只能保证我不会欺负秦琛，只要他不先提，我也不会主动悔婚。 这样的话其实很无赖，但不管出于什么心思，霍昭林并不想做主动悔婚的那一个，而且他心里隐约觉得秦琛应该也不愿意解除这场婚约。秦琛和几初下一顿饭吃到晚上八点，秦毅来接他们，秦琛却说约了朋友出去玩，不想这么早回家，自己开车走了。几初下冲秦毅努了努嘴： 失恋了，你就让他去开心开心吧。他说会去跟霍家少爷提解除婚约。 没可能的。 你这么确定？ 阿琛是个死心眼儿，和我一样。 而且霍昭林那小子的态度让他觉得他这个傻弟弟一准要被吃定了。他当然可以有更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，但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，他也想再给秦琛一个机会。夜店的卡座里，秦琛一个人无聊地撑着下巴玩骰子，把酒当饮料喝。王少杰搂了个漂亮小妞进来，见了他很受不了地问： 琛上，你怎么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？ 哎，你不是说去给你爸过寿啊，诓我呢？ 哎呀，哪儿啊，这不过完生日才找着机会出来吗？ 他拍了拍女伴的屁股，将之打发去舞池里跳舞，凑到秦琛面前： 你这副样子别又是因为霍老三吧？ 秦琛难得没有谈到霍昭林就变脸： 我干嘛要因为他喝闷酒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 哎，就是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 我看程少你干脆甩了他算了，省得老是因为他心烦。 秦城很认真地点头，眼神却是迷瞪着的，显然喝高了。 你说的对。 他迷迷糊糊地摸出手机，给那个存了之后却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号码打了个电话。响了两声，那边霍昭林的声音传过来。 哪位？ 原来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是这样的。秦城轻笑一声。 霍昭林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要你了，那狗屁的婚约从今天起不算数了，你滚吧。 他说完不等那边反应，挂断电话关了机。王少杰打了个响指， 干得漂亮。 哎，喝。 秦城笑嘻嘻地与他碰酒瓶子继续喝酒。晚了半个小时过来的李峰川看到秦城整个人醉趴在了沙发上，瞪向王少杰。 你怎么着他了？ 什么呀，他自己刚才把霍老三甩了，太高兴了才喝高的。 王少杰把事情说了一遍，李峰川很无语。 明天他醒过来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你。 不至于吧？ 很至于，劝什么都不能劝人分，你蠢不蠢？ 更何况秦城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傻子才看不出来他对霍昭林有感情，这种事情他们掺和进去纯属自找麻烦。 那我得补救一下。 王少杰心下一横，拿起秦城的手机重新开机，再次拨了霍昭林的电话。 哎喂，程少他喝醉了，你能不能来接一下他？